真理的圣灵，主啊，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照着我们所祷告所祈求的那样，照着你所应许的那样，主啊，赐下启示的灵，哈利路亚，也能向我们吹这个启示的气，哈利路亚，也真的是主啊，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那个就是说充满了天堂的气息，也充满了从天上而来的真理，主啊，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之中，主啊，真的是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认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就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进入这真理，主啊，不但从悟性上进入这真理，也在生命上进入这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今天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是第一章，今天我们读24节到29节，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4。24到29，我们再给向前一会儿要排，要将来要排那个戏哈，所以今天晚上也给你怎么读这个圣经，你来排。 好，我安排保佑弟兄读一遍。 OK。 二十九。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宣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受了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力竭力。 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大能也可以用来尽力竭力的也行。 马上就应用哥。 运行的大力上接受。我弟兄真的有没有记住吗？ 没有。 还没有哈。 小哥。 我们的 visiting 弟兄。 对对对。 郑弟兄。 好弟兄。 好弟兄。 没有。 哦，他是郑姐妹的亲属。 正好。 想读中文英文都可以，是吧？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数。 好喽。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还有，这道理就是历史时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 好，我们的好弟兄停在这个地方哈，现在大家没有看图吧哈。好弟兄刚才读了最后一句话，他说到一个隐藏的奥秘如今被显明了。我们找一个谁最像奥秘派的人，谁最有神秘效果的，把这个我们读出来。接下来的他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要读出效果来，谁能？你自愿不自愿，我就自愿你，我就找一个自愿，一个最有效果，要把这个奥秘效果能读出来，是历代以来隐藏的，现在向我们已经显明了的，谁愿意？ 好，就是发问。哈哈哈哈哈！一直低着头，好多话题。好，弟弟姐妹，我们读这个。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谢谢刘军。我们谁看到了这个那个奥秘到底是哪一句话，帮我们再把它点出来。这个自古隐藏的奥秘现在显明了的是哪一句，是哪个奥秘？ 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感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经文说上，让我来负责哈，我就负责对这个 accuracy 上面一个负责。这一句话呢哈，有一个字，我们看那个有字是斜体的，是不是？ Yeah, 是 的， 斜体的， 加了点，或有的版本是加了点， 所以是加没有点，这个有字是加进去的哈。 那个这是表明后加的， 这是后加的。还有呢，在你们心里哈，在心里这个字，你看原文，它是里面，是我们里面，这个你这个心字也可以说是加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哈？就是基督在你里面，逗号，荣耀的盼望。这个你要看希腊文，你看好了英文版，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好，然后我看谁最会传扬，最会传。以会，你帮我们读最后这两节哈，因为以会有各种的智慧，慧姐有各种智慧传扬福音。你把那个接下来这个28章29节哈，怎么传扬这个，帮我们读出来好不好？ 你叫我读还是叫我？ 叫你读或者唱都可以。28、29。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话哈，这是在我们慧姐身上这些写照。慧姐为此劳苦，就好多好多年哈。也是尽心竭力，是我们的榜样。 是吗？ 有那个参服的首任团长，这个参服已经十年了，十多年了， 十一年了， 今年是，所以他从头到尾，好，谢谢向前，向前，你看把读经文都可以读得这么精彩哈，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哈，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咱们一起努力哈，把它那个解开这个经文哈。那现在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地方呢，其实呢跟上文呢稍微有一点关系哈，大家再朝上面多看半截。他说我后面一个那个破折号，说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所以从那儿往下呢，保罗开始讲他前面他是讲真理，他讲那个所有的，他现在是讲说我是怎么样的对待这个真理的，我在这个和这个真理的关系是什么哈，和这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和这个然后我是怎么做的哈。今天我们看的时候，今天你都可以那个坐在保罗那个位置上，你在想哈，我们今天跟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哈。所以呢，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怎么理解。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福音的执事。什么叫福音的执事？那我再往下看面，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也说，我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哈。所以呢，他讲了两，这有没有什么区别哈？还有，这是我提给大家的问题哈，就是说，一个是福音的执事，一个呢是什么？教会的执事。 教会执事， 谢谢谢谢，所以小青，我们一起开动脑筋，对，那这是小青的说 ，OK， 谢谢。其他人呢？你们怎么看？认为这是讲保罗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他对自我介绍哈。有没有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渐冻？ 没有，我觉得也 去。你觉得差不多哈？福音的知识， 福音的知识是不是对外的？ 嗯， 教会的知识是对内的。 嗯，教会的知识是对内，福音的知识是对外的。 嗯， 很好，很好。 他英文说的全是 servant。 servant， 但是前面的有没有描述呢？我看过没有 ？And of which， 第一个啊，就是 Paul have become a servant， 就是 become a servant。第二个，他英文说的是。Its servant by the commission God gave me to present to you the word of Lord the God in His fullness. Okay, 所以你看的英文你是哪个版本？ 那连上面就是那个24节最后它有个 which is the church， 就是跟那个下面那个，然后说 I have become His servant by the commission， 所以它可能下面这个还是这样中文翻译是说对 church 来说。 是个教 知识， 然后呢，上面那个，你的英文版本是哪个？是没有福音吗 ？The gospel. This is the gospel that you heard. It has been proclaimed. 还是有 gospel 是吧？ 对。 稍微还是有点点区别，它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哈。我自己哈，这块不是一定是这块，不要大家建立成一个教义，但是呢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哈。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么就是说明什么呢？他做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是 servant 服侍的意思哈，是那个就是说服侍什么呢？服侍这个 gospel。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认为他领受了耶稣，不是那个保罗信了福音，领受了福音，所以他就什么？他又用他的 life 来服侍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是不是都有这个职分？我们是不是领受了福音？其实我们都在什么？也是什么？福音的指示，他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没有特别讲说神特别指派他做福音的指示，你们发现在哪个地方讲了呢？在那个25节这个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呢，他说我在教会里头的时候，这个职分大家都知道，教会里边的职分的时候没有列全部，但是呢最重要的有几重指示，大家还记得吗？几重指示？五重指示。那个第一是 使徒， 第二是 先知， 第三 传福音， 第四 牧师， 第五教师。你发现这个五重指示是不是自己封的？对，神所立的是什么？主所立的，是吧？所以这个职分是不能自己封的，所以我们不能在座的说我个个都是教会里的使徒，我也不能个个都说我是先知，也不能说什么，认为这些也不能说我是牧师哈，个个都是这样，认为那个职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看神的话语多么清楚，保罗先开始，当然我们大家可不可以说我们个个都是福音的执事？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处的我们都在做。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一段我们要看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是什么，我们领受了福音本身就有一个，就要什么，就要活出这个福音来，这本身就是服侍福音，是吧？好，然后呢接着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为了强调这一点的话，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我那个大家把传福音呢服侍福音呢特别狭窄化了。当然保罗认为有多重身份，所以他的做法上我们看到他会强调，但是我们个个的都要什么，当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为耶稣而活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福音的指示，就是服侍这福音， 是吧？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然后二十四节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地方有一个难点哈，保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所以我就服侍着福音，我就是服侍主哈。然后呢，就说那个那他说我呢现在受苦，他说我为你们受苦。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说他在为哥罗西人受苦呢？他也没有认识他们呀，而且他也没有直接来呀，他是以巴弗他的同工以巴弗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他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有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第一个呢，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哈，然后是高兴的。第二点呢，是那个为基督的身体，他不光是为你们，也是为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个解释了。然后呢，第二点很难懂的就是下面的，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我就大家要一起来关注一下神的话，每一个哈，它都是很有那个什么的。所以呢那个我不知道大家你们看到这儿的时候， 他真厉害，我都不敢可，我当然我不能这样，因为他真厉害，他敢 claim 他补满就是基督患难的缺陷。我觉得他很厉害， 很厉害啊。你对这话是怎么理解？怎么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我们的主耶稣没受的苦他接着受，这是我的直面理解。 所以你的直面理解就是说主耶稣受的苦他接着受是吗？ 主耶稣 没受的苦没受的苦他补上去啊。OK 你们觉得呢？他这样看起来他比主耶稣还伟大一点点了是吧？ 我就觉得他敢 claim 他敢 claim 比主耶稣伟大，就是说他肯定是 背 心不愧的这样去 claim。 yeah yeah，但是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到底怎么理解什么叫补满耶稣基督什么就是患难的缺陷。主耶稣的患难有缺陷吗？ 没有， 没有缺陷。你们觉得主耶稣的患难有没有缺陷？没有吗？你们肯定吗？肯定啊， 没有缺陷。 那但是这会儿保罗明说，他说我还用我的肉身呢，用我的身体哈，肉身这块是身体上，然后还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这明说还不够，还有点缺陷呢。向前指点头，那怎么理解呢？那 就是他说的确实是这个，看上去确实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因为保罗说话是主耶稣的灵启示他说的嘛，那他说的就肯定是对的，不管多么的难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先不要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先说他是这个意思看，但这个确实很难懂哈。 这跟整本圣经的呢，现在呢就有个矛盾在那儿了。一方面呢，我们要说主耶稣的那个患难呢不够完全呢，我们知道那整个一个我们心里头那个哈，我们受不了这个哈，认为什么就我们里边的灵哈，宝元都已经也头都抬起来，这宝元心里的灵也不同意，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这话呢，我们又不能假装说不是这样呢，他又真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里边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这个地方一定很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他要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继续做那个耶稣生前做的那些事？ 嗯哼， 这个意思。 耶稣继续做耶稣生前做的事。 对，因为耶稣嘛，他有人的一面嘛，他钉死在十字架，等于说从人这一面他已经结束了。那他剩下的，就是说他如果他，比如说他没有，他会继续，对吧？直到那一刻，他就停止了，相对来说是一个。所以那个就等于是保罗就是走耶稣接着走他的 就是传福音什么那些事情吧。 好，所以保元的意思是说，保罗呢，这个意思是说保罗继续哈、啊、耶稣所做的工作哈、哦，然后呢，这样呢就是一个，那个应该叫延续啊，不叫补上，是吧？补上的话，如果我做的工作，比如说你做的工作我继续做，这个叫延续你的工作，还不叫补上。补上的话，补上好像还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工作，是不是？补嘛哈，你看你这件衣服，然后呢有一个地儿需要再补一点上去，所以呢还有一，我后来想这个话，我就觉得圣经的用词哈，连翻译哈都这么奇妙哈，所以呢真的是啊、那个啊、真的是很奇妙的哈。这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你看，而且他说那个就是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显然跟这个传福音这个服事福音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为什么说他为他们受苦呢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在这个前面的书常常怎么说，他说都是什么，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他说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所以你知道吗，祷告是服侍别人的，祷告你所那个就是说所付上的这些代价，其实就是在受苦，其实你就是在与神同工。所以呢像小青呢望着井边一直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是叫什么呢，那个叫是那个是一个很棒的，我愿我们中间的也常常的用祷告来那个来服侍，真的是。我不知道那个好弟兄这块有什么理解吗？ 因为上面写说是教会嘛，所以这个说补满基督那个缺陷，应该是指教会，因为教会的苦他来去承担，应该是。 他这地方有，这地方确实有，他为教会在受苦。他说了，他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哈，他在受苦，但是为什么说叫补满基督的那个患难的不足？ 我因为是指教会所，因为耶稣放相信他要跟被这样跟随他嘛，有很多人没有这么做到嘛，所以他愿意为你们受苦。像刚才你说，他根本没有去过那个教会，他怎么受苦啊？ 为受苦这块大家都没有意见，没有异议，都是同意的。只是他为什么叫做说，那他直接就是说为教会受苦啊、他说为基督为你们受苦，然后他很高兴很欢乐。只是呢，然后接着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那受苦，我们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他后面用的是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哦、就是说这块有点那个什么哈、哦，有点难懂。就是说为教会受苦，为你们哥罗西教会也是教会的，也是基督的身体，也是教会哈、哦。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哈、哦。所以呢，他说什么呢？我们大家为别人祷告，就是为他们去服侍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去。那个服侍教会，服侍基督的身体，这个地方，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其实你发现福音的指示，我们在不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也都多多少少都在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工作呢，也都是。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不过呢，我们不一定那么欢乐。他受苦了，到什么？到觉啊，快欢乐。所以呢，他是以这个服侍为乐。哈，然后呢，最后的这个地方，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耶稣来到地上，他最主要的那个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地上，他的 mission 是做什么？大家再把福音说一下，我们能再把福音那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福音扣住，所以我们才能明白这个话。我们先看看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大家记得吗？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啊、哦，传福音，然后呢？啊，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赶鬼，然后呢？医病，哈、啊，释放。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了不少的事儿，哈、啊。那个记载的，我们都知道，刚才说的，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那个医病、赶鬼， 还有什么叫死人复活，还有呢十字架。那什么哪一部分叫福音呢？耶稣最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字架。十字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把福音弄清楚了。所以呢，福音你一定要扣住。有好多人都说，哦，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那个一病赶鬼、传福音、叫死人复活，然后这些真的他都做了。还有五饼二鱼，还有这个很多，还有施舍，耶稣在地上还施舍，常常施舍，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是医病吗？福音是赶鬼吗？福音是那个是耶稣在地上传福音吗？或者甚至耶稣在地上把神表达出来，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叫道成肉身。这一部分的话，你会发现是不是都是福音的一部分呢？还是福音单指十字架？照我们现在查到这儿了，所以呢，我特别那个最近呢，我跟向前在谈的时候，向前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十字架哈。然后呢，他那个现在这是对的，你必须要天天的这个十字架哈。十字架不光是开始，十字架一定是结束。因为呢，圣经里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十字架是所有的这个福音的什么核心。所以呢，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对，所以呢，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没有罪的，然后呢代替了什么有罪的，然后呢他流出血来，然后呢怎么样，就是罪不流血就不得赦。那么所以他真实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不义的，然后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是必须要的。你要向前那次我们聊的时候，向前讲说那个神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能不能废去？不能废去。认为神是公义的上帝，神是信实的上帝，神的标准是不会降低的，一分一毫都不会降低的。所以的时候呢，那么你说全人类有没有一个人有希望？都没有希望，都没有盼望。所以呢，所以十字架上已经定了，那表明是说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其实表明的是一个审判，那么就是说全人类都要在十字架上受审判，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进到地狱中，都应该痛苦，都应该受刑罚，然后呢在死在，为什么？认为有神的公义和信实啊，还有这个圣洁都要求这样，你们承认吗？然后呢，所以但是呢，在十字架那块审判的时候，谁被审判了呢？一个没有罪的被审判了。所以呢，上帝的爱就在这显明了。为什么呢？认为这个没罪的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上了，然后呢，而且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说我来替他受，我来替他们受，我把他们所有的罪都背到我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讲到所以十字架的这地方，上帝的公义、圣洁啊、信实、荣耀，有没有一点亏损？没有。如果上帝说有罪的必要罚，达不到那个罪的公价就是死，如果上帝说算了，就赦免他们了，你说上帝的圣洁荣耀会不会受亏损？这就是人间所要做的事。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说我的公义、我的圣洁一点都不能变，所以呢要什么审判。但是呢，上帝的慈爱，上帝又是爱，所以呢这位神子耶稣爱子来了，背上了我们全人类的罪，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在那结案了，你知道吗？十字架太美妙了，在那结案了。什么叫结案了？上帝所有的公义、圣洁、信实、良善全都在那个地方什么成就了。上帝的 公义、圣洁，所有的那些属性，跟着什么呢？上帝的慈爱在那个地方，那个应该是旧约的那个诗篇里讲说，那个叫，那句话原话我记不起来，大概就是说公义和那个慈爱，公义和慈爱相亲，哈，公义和慈爱相亲，大概是这个话哈，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公义圣洁跟他的另外一个属性在哪个地方完全的表达出来了，在十字架那儿。所以呢，耶稣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耶稣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旧约的先知一直都在传福音，对不对？一直预表耶稣嘛，他们都相信。这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什么福音史，那么但是没有人能做的，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做的工作，耶稣的工作不可替代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工作？十字架。认为什么？没有第二个没罪的人，而即使有一个没罪的人，他也不一定愿意为你去替那个去这个。所以呢，在十字架，福音太振奋人心了。耶稣是，所以保罗说，你看不断的讲到福音。保罗说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了。这就是所有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待会儿再讲这个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呢，福音呢是什么？是神的大能。罪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罪必须要对付，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耶稣全解决了。所以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在十字架后面说是什么？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公义、公平、圣洁，所有的属性、信实都已经满足了，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个救恩已经什么？做成了。保罗能不能在这个世上再添加点东西？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呢，死了就有益处，但同时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呢，他有没有补上耶稣基督的患难，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有没有完全？需不需要任何人再来补充？不需要了，成了。谁都不可能在上面再加一点减一点，所以谁要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加一点减一点，在那个福音上加一点减一点，他就该受咒诅。有人说不行，你只信耶稣不行，你还得守旧约的律法，你还要注意饮食，你不能吃这不能吃那，如果你吃这吃那你就不能得救。还有人说你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这个都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要什么？加上东西。还有人说你不用耶稣的十字架，神是爱，十字架只是告诉你什么事呢？只是告诉你神什么罪都能赦免，也有这种一种说法。那么说十字架上耶稣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神的爱是大爱无边的，所以你犯了什么罪也不会把你放到地狱里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十字架是流血，是真实的又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呢，耶稣的十字架不只是什么？不只是一个符号，那是真实的流血，真实的刑罚，所以耶稣也真实的受了刑罚。所以你知道吗？这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一直都在什么？都在维护这个福音的纯正。谁要是说，他甚至在那个加拉太书说，谁要传的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无论是天使传的还是人传的，都该受咒诅。所以你知道吗？这么多，我一直跟大家在一起查这个，查的反反复复的讲的这个福音的时候，重不重要？所以大家一定，你知道人容易什么？容易在上面偏差。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像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什么？耶稣只是个人而已。所以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么。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这个耶稣要不是完全的神的话，不是一个那个就是说是道成肉身的话，那他也救不了我们。但是呢，也有人说耶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甚至那个在教会历史上说他只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那样，像神暂时变个人，也没受什么痛苦，就是把这个暂时用。不，耶稣是从什么？从婴儿出生一直长的，他是要跟我们都什么？取了什么最深的形状，他只是没有罪， 所以都是我一个完全的人受的痛苦刑罚，所以他说他认为是我们的弟兄跟我们都一样，所以替我们，只不过他没有罪，所以这些都是必须的条件。然后呢还有的那个说，比如说那个现在那个摩门教，现在摩门教是怎么样，摩门教是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一个什么摩门经，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福音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人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个地方保罗补了耶稣患难的缺陷，补了耶稣什么样的缺陷呢？哪些患难的缺陷呢？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做成了以后，耶稣现在在哪里？ 天上 带着肉身已经到哪里去了？到天上，然后在那地方昼夜的为什么？为我们代求。所以呢，耶稣现在还在不在，肉身还在不在地上？那今天耶稣的肉身是谁？ 教会。 我们对，是保罗没有错。还有是谁？ 教会 所有的，你也是。所以呢，我为什么说保罗的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个地方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福音的执事？所以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不要把保罗推得太高，保罗是使徒，你不是，我知道啊，当然也可能是，我不知道，那得是主召你的哈啊，所以我们不能自封为使徒哈，那我不能明天出门了说保罗是使徒，我也是使徒，对不起哈，那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使徒是主亲自召的哈，那个职分哈，那个就是那个保罗说。下面再讲的，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前面这个。他说我是福音的执事，我补那个耶稣基督患难的不足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今天复活了以后升上天了，现在耶稣已经带着身体走了，现在耶稣还有身体，耶稣的身体是谁呢？教会，就是信他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你手不动，耶稣呢，他就像耶稣是我们的头，所以呢，那你不动，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我想喝水，我的脑袋告诉我要喝水，但是我的手不去拿水的时候，我能不能喝到水？不能。所以今天耶稣把自己什么跟教会的关系立成这样了以后，他把什么做福音执事的这个托付给你和我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也要服侍，叫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不足，就是什么？耶稣现在肉身已经什么？都已经带着肉身到天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耶稣的手、耶稣的口、耶稣的眼睛、耶稣的耳朵、耶稣的嘴巴。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做什么呢？也像耶稣一样的受苦、器皿。所以在做的过程之中呢，不但的那个什么，当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会受苦？一定会受苦。这个受苦是什么？你比如说你那个时间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是不是一个劳苦，对不对？所以呢，你在去传福音的时候，服侍教会的时候，像那个以会做了那个叫做什么做了那个参服的那个团长，做了从开始做了好久，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都在服侍，然后呢再看那个以会呢，在还不光是这样，还是什么，还是参服里不光是同工是团长，还是护士。缺什么药了，还是医生，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没从那些人身上得任何好处，他为什么这么做？服侍基督，这个就叫补满基督患难的不足。所以你知道你很重要，跟咱们自己旁边的人都说一声，你知道小毛你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是福音的执事啊，服侍主嘛，就是服侍福音呢。所以后来我发现这圣经太妙了，所以保罗在这块讲的是实际上来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事。那但是下面再来讲有点不同了，他接着就说了，这块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哈，不是教会里各个大家都要抢着去做。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5节哈。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所以保罗说，我另外一个托付是神特别给我的，就是什么呢？教会的执事。他还解释了一下，他说那是什么？做了教会的执事。 他有个呼召，而且这是个特殊的呼召，要什么呢？他要有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大家说这个解释了一下，他这个叫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所以你发现新约好多的时候书信是谁写的？保罗，是神借着他写的，认为他有这个职分。你会发现有好多使徒，总共高阳使徒总共有12个，对不对？从后来呢还是补上了一个，还是12个使徒。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正写末世圣经的彼得写了，对不对？然后呢约翰写了，雅各书是他，是不是使徒雅各写的呢？不是，是他弟弟写的，所以那个还不是。所以呢直接默示的圣经的就这两个使徒。那么剩下其他使徒呢？还有没有？ 约翰彼得 、 哦、你说12里面的， 对，12个里边。所以你看那其他12个使徒都是使徒，但是没有让他们去默示圣经，这个没让他们做。那么保罗被招了以后，所以有好多人说保罗书信不重要，只要读四福音书就可以，不可以这么说的。认为什么？认为保罗被招了以后有一个职分，什么？神要借着他把神的道理传的什么？全备。所以你不能忽略保罗的书信，你要不忽略了保罗的书信，好多东西就迷惑了。认为什么？好多的那种异端就会进来了。认为保罗，你发现他书信都有目的，打的都是异端，就是什么要把神的福音改掉的地方，他都要什么勇敢的就说去那个站出来。所以呢他是说为神交付他一次交付的真道，他叫极力的争辩，他不是跟人争辩，他乃是什么维护这道，这道要纯。所以呢教会要讲这道，这道是最重要的，认为这道能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新人能成长。唯有我们新人能让我们有力量的食物，真正的食物就是什么？神的道。所以你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他是使徒，而且呢他使徒里头呢他自己呢又神给他了一个重要的托付，是什么？这个地方讲出来，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哈，我就发现真的奇妙。所以你看圣经里神不光神招他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把什么启示赐给他。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人再来有末世了。我跟大家讲，如果有人说神又借着我在圣经不够，我又在跟圣经同等权威的，然后又给了我一段话加到圣经启示录的23章或者是剩下67卷书，我告诉你一定不要信他，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异端。所以认为启示末世已经全备了，但是神的话要读懂，需不需要启示？需要，需要神的灵给我们开启。所以保罗祷告的时候，为教会祷告，不断的祷告，包括那些信主的人，他说像以弗所的教会，他为他祷告什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常为自己祷告。怎么祷告？求主把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而又多的赏给我，叫我真知道神，然后也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读圣灵所默示的圣经，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呢，多重要哈！你看他默示了圣经，他自己又在我们里边光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明白圣经。你发现这段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我以前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那么这一次的时候要跟讲的时候，你看我就开始就突然就注意到这个了哈。这个你看我们在座的重不重要？每个都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什么？去服侍这福音啊！我们要用那个服侍这个福音，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要去传福音，这个叫补满基督患难的不足。你也有份，我也有份，这没什么太神奇的。 我又不太懂这一段，他说基督已经完备了，他的那个 救恩已经完备了，是不是？现在 保罗去补满这个患难的不足，难道耶稣不够吗？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你，所以一定要按时来哈，下次的时候要按时来。所以呢，那个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哈，那我们为了看看这个试验一下，看大家懂没懂啊？我现在要找另外一个人说了，好不好？那个谁给解释一下？监督给解释一下好吗？那谁给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小青。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好。 我觉得就是跟你说的，就是相当于是 教会就是基督了现在，所以呢我现在教会会有一些需要，然后我们当手当然的当嘴去做，这是我的理解。 嗯哼 OK， 有没有人教会就是基督了，这个这有点那个有点恐怕可怕了，身体加上身体，不要说就是基督就麻烦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是身体的意思。还没有谁再给解释一下，给解释一下我们 今天带了两个 星子。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是你妹妹吧？ Yes yes， 来给我，对， 这是我妈妈。 哦 啊， 是你妈妈， 对， 来给我 们 来 来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哇，还是像，还是像呀！嗯， 来过一次， 来 过 一次， 来 过一次。好，这个是我们在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到29。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刚才呢，就是说我们一直也在看这个地方哈。为什么说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我们刚才讲什么叫福音啊？福音就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子耶稣，一个无罪的人。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被埋葬了，3天以后复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审判，所有的罪人，凡是有罪的人都应该受惩罚，认为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是为自己的罪要受什么审判。所以这个地方，而且圣经里说罪不流血不得赦，所以呢这是上帝的圣洁，上帝公义公平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就是也是主耶稣说神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什么都不能改变，都不能废掉。所以呢那么耶稣代替所有的罪人，我们这些罪人，然后呢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照上帝的公义，照上帝的圣洁的要求受了刑罚，然后呢被流出宝血，他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对不对？那个完备了。然后耶稣最后怎么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说定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断气前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 成 了。所以这个事儿有没有完全成了？刚才我们说谁要在这个福音之上加一点减一点，他就该受咒诅。有人说耶稣的救恩不够，耶稣还得要加上比如说某种食物或者做某种事儿，你才能得救，然后呢你不做那个你就不得救，只靠耶稣的宝血是不够的，这个他就该受咒诅，认为耶稣说都够了，没有谁在上面能加点能减点，对吗？ 还是不太懂24节这个 啊，你还别着急，这块已经没有了，对不对？那耶稣现在在哪里？ 天上 了，对不对？ 他地上的圣灵在啊。 圣灵不是耶稣， 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我现在说是第二位。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天上。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三位是一体，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不能说圣灵就是耶稣。如果你那样说了，你又搞错了。认为什么？认为他是三位，但是一体。所以呢，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在。天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是说把耶稣接到心里，实际上是说圣灵，其实呢不是耶稣，耶稣带着身体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就是说已经复活以后升天了。那现在我就想问说，那么这个好消息，耶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哈，耶稣所做成的这一切的话，那么现在是谁在传讲这个 教会？ 教会是谁？ 耶稣的身体。所以呢，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呢，头离了身体的时候，有没有缺陷？ 没有缺，耶稣本身没有缺陷啊。 我知道耶稣本身没有缺陷，但是呢，这都是比喻，这块也是比喻。那么呢，耶稣现在在天上，那么耶稣现在要在地上的时候，要传讲这个福音，然后让不信的人知道这个福音，还有彼此的时候，互相之间的保养顾惜的时候，是借着谁做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就是在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不足。认为什么？你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今天有没有还在受苦之中？除了我们有一天被完全的到天上的时候，否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在这就做什么？做耶稣让我们做的事。 他如果说成，比如说帮助那个耶稣做些那个，比如说大使命啊，传福音，我可以理解。但他补满的耶稣患难不足，我觉得从中文意思上有点不太理解，因为耶稣患难是已经是成了完全的，百分之百成了。 耶稣的患难有两种，你刚才注意听，一个是救恩。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除了救恩，还做了什么事儿？ 病赶鬼，传福音。 对，是不是这一类的事情，不是耶稣一个人就只要他做的？救恩，耶稣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件事，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什么？基督是救主，是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把他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他这个是他最主要的，是不是医病？不是，是不是赶鬼？不是，是不是传福音？ 传福音就是救恩。 是不是传福音？也不是。因为在之前的时候，除了耶稣，那个司洗约翰传没传福音？所以呢，独一的他的工作就是什么？救恩。有没有人能在他这个上加一点？有没有人能减一点？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完美的，都完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讲救恩。耶稣讲的是，保罗现在讲的是服事。耶稣的服事现在还在不在继续？其实耶稣是借着我们在继续服事，所以我们就是补满了他身，就是耶稣患难，他身体，他肉身在肉身中复活完了以后就升天了，现在我们成为他的身体。 明白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很难理解，我知道，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个个都是什么？ 耶稣的身体。 而且我们受点苦应不应该？是耶稣与我们一同受苦，认为我们在补满他，是他的灵借着我们在做。 但我们做事情是需要圣灵带领，可不可以也是说耶稣带领吗？ 当然当然，耶稣的灵就三位一体的灵，神呢，他们又是有分别，但是他们又是一体的。所以呢，当你说圣灵带领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借着他的灵在带领我们？ 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说是耶稣带领，甚至你也可以说神带领。但是直接带领我们的是谁呢？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在带领我们。 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不叫圣灵啊，叫耶稣呢？有的人 祷告。其实呢，怎么讲呢哈？那个这个地方的标准的祷告方法哈，标准的祷告方法是什么？是向着天父 祷 告，向父，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父神啊。 能听见吗？ 他当然听见了。 要奉耶稣的名 了。然后呢，这个是向他祷告，然后我们也称他为父，对不对？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是奉谁的名祷告呢？ 耶稣。 认为没有耶稣的救恩，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不配。罪人跟神是没办法沟通的，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以后，他的宝血使我们奉着他的名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还说了一句话让你很吃惊，他说什么呢？上帝父神爱我们就像爱耶稣一样。你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吗？当你真实的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的宝血覆庇你的时候，神看你爱你就像爱耶稣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奉着耶稣的名，然后靠着谁来祷告呢？圣灵，必须圣灵在里边帮助我们，要不然呢？你喊天父的时候，你知道吗？没信主以前，我不知道对不起，那个书月的妹妹叫书玉，书雨， 西雨， 西是哪个西？ 有点难写，合作的合下面羽毛的羽。 合作。 哦， 字比较难写。 哦，行了，你这个很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字？ 顺和。 顺和哈，西呢？雨呢？ 雨是给雨的雨。 给雨的雨。 天地人和， 哇哇！你看，感谢主，这谁给你起的名字？你爸爸，哇，你爸爸很有文采啊！那个，你们都信主了吧？都听过福音吗？你看， 我妈不，他们两个就是我跟他们讲过，然后那个我妹呢，可能就是 经历过一些， 经历过一些哈， 经历过一点，但是还没怎么讲信主，是不是觉着祷告就算信主了？ 那个只要心里有耶稣哈，还不光是做个祷告，还要心里有耶稣。等到我们待会儿再细谈这个哈细节好吗？然后呢，这个地方讲的说，所以呢，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然后里边有神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所以呢，他会叫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知道圣经里说，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够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靠着圣灵。但是呢，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说直接就说耶稣啊，这也没事儿。为什么呢？认为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实际上我们是靠着这个人。怎么讲呢？你像咱们文词说爸爸的时候，一般的写作文的时候都要写什么？父亲。哈，然后但是平时一叫的时候，有的地方叫爹，有的地方叫爸爸，有的地方叫什么，好多种叫法。那你说哪一个是准确？后来我再说哈，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行。有这个知识，然后又知道圣灵帮助我们在祷告就行了。但是呢，标准一点的还是这样的，还是要向天父祷告，然后呢，接着是奉耶稣的名，然后呢，靠着圣灵祷告，好吗？所以呢，我不知道这块呢，大家没问题了吧？就是肉身的这个补满，肉身不足的，那再重复一遍，这个患难，耶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救恩这部分，有没有人能补？ 没有。 那是完全的，但耶稣的服事呢？耶稣继续的服事，医病赶鬼，传福音，然后这些谁来做？ 我们。 哎，我们这些耶稣的身体还在做。我们是什么奉着？但是你要是没有成为耶稣的身体，能不能做这事儿？不能。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没有还太神奇。以前我读这句话，我说只有保罗能补足耶稣基督患难的不足，我根本没份儿。后来我一看，不对呀，这叫福音的执事。你有圣灵，你就是得服侍他；你有基督的灵，你就得服侍主嘛。嗯。Continue 是那部分，你要 continue 呢容易误会，为什么呢？ Continue 如果你说救恩的 continue， 那就麻烦了。 嗯， 啊， 补的也不是救恩嘛。 嗯， 是救恩的传播， 是那个做的服事的那一部分，就是说传福音呢，还有那个，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一看到缺欠就有一个错觉哈。其实这个地方的译法呢，这个缺欠没有 negative 的意思，没有负面的意思。这个缺欠是表明一种继续，就是有点像他说的继续的意思，有一部分的继续，有一部。但是呢，这个继续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又不能说是继续。认为呢，以前做的都是耶稣自己做，对不对？现在是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做，是一个新的开始。 两件事情。 KJV 说是 what's behind， 对 ，what's behind the official Christ in the flesh， 对， 就是他是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哈，所以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 现在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中文有点 negative 的意思，缺欠嘛，不是那个意思哈。这只是 也可以去。我觉得刚才 Steve 有段话哈，然后润峰这个话，然后又刚讲到，我觉得我可以 offer 一个，大家看对不对哈？实际上，主耶稣曾经受了两种苦。十字架上十字架前受苦，上十字架受苦。他还受了一个苦，但经常看到有人反对他，是他长寿忧患保健，去读约翰福音，他老是有人给他挑刺，有人受苦。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本身他成就救恩的时候受了苦哈，他在传播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也在受苦。那他走的时候给我们教，不是福音，不是，进一步说，他教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没做完的事嘛。他说将来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儿，对不对？我们做就是要传播他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是没做完。你看保罗在这讲什么呢？你看他在讲说是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哈，他的前面一句话是什么？ 我保罗做这福音的指示，对不对？他是作为他这个受苦，就是在传福音上面受苦。 嗯嗯嗯嗯嗯。 啊，他传福音上面，主耶稣苦没有受完，主耶稣没有给全世界所有人都传福音，他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这传福音是受苦的嘛？ 对。 嗯 他成就可是成就了，就是二十二节，你看我读给你们听哈。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圣洁前。这部分他绝对做完了。 嗯。 只是说你还不知道啊，对不对？如果阿姨还没听见，这个事儿就还没做完，对不对啊？他这个是做完了，可是有些人没听见。我们就是要受苦，把这个事儿传给所有的人听。我再用莹姐给你来看哈，你就更清楚了。 哎， 先生， 对不起啊，我先、 啊。 但我觉得他这个是说的，你看二十节是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哈，因为是suffering for you， 这个你们生是指的都是圣徒啊。 那圣徒还有信的没信的，信了没完全信的，他都要让你们全背啊。 嗯， 所有人全都信了以后， 你要读，你要看后面的英文哈，他就说 ，Who now rejoice my sufferings for you and fill up that which is behind of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in my flesh for His body's sake， which is the church。 Body 没有完全信，还是要称为完全荣耀嘛 ？Body 有点信，只要一信就是 body。 不是我的意思，他 的 suffering 身 他 到 那，他那个万方说的很的，其实呢，他是包含了你，我知道向前说那部分绝对包括在里头，然后呢，这个地方包括的还更多。包括教会彼此服侍之间的啊，你比如说代祷，然后呢，我刚才就像我原来说，就耶稣在地上除了救恩那一部分的东西以外的那些，都借着我们还在做，包括肢体之间的彼此服侍，不光是传福音，不光它实际上是福音的执事，是服侍着福音，服侍着福音其实是表达着福音。比如说那个你为了耶稣的缘故啊，为了耶稣的缘故哈，比如说我们就是他的手、他的口、他的耳，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他说你们要做光做盐，这本身也是一个好。然后还有呢，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服侍，这也是一个。所以呢，应该的范围要更广，不光是传福音的这个。 他这次不是保罗他讲了五重制，他说目的就是要把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对不对？ Yeah. 只要你没长成，他就有缺陷嘛。 对对对。 没长成就有缺陷，那他就要为我们受苦。比如瑞芬也为我们受苦，瑞芬经常为我们受苦，我们可能也为家里的人，我们可能 彼此受苦。对对，就是万方指的就是这部分，就 是这 个。 或者人没听见，或者还没听明白， 对对， 还需要再介绍，你就是要受这个苦嘛。 对， 这要补全。你看，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哈，他特别交给保罗做这些事情。我再读给你们听哈，就是他主耶稣给亚拿尼亚说哈，就是第九章的时候，就是保罗不是掉在马下哈，然后眼睛瞎再看，他说是亚拿尼亚，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他要做的事儿嘛。这事儿如果没做成就没满足，对不对？就 lacking。 然后呢，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他就是说保罗要受的苦难哈，和他传扬主耶稣的福音是紧密在一起的。 Yeah, 那个是单独对保罗的，但这个地方的话重点要强调的是说我今天应用的话，我们也要补足耶稣基督受苦。你说的那个对，那个对，就是保罗除了那个地方是特殊的呼召，是使徒的呼召，我们不是个个都有使徒的呼召，但是我们都有这个啊，我们个个都有这个，那个是对的。这个保罗是在讲自己哈，我们是第一个要讲保罗正在做的是福音的指示。另外一点我们也想应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的指示，这个是普遍性的。我们指边这个话可以又说另外一种，就叫服侍主。比如说你里边有神的灵，那么你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对吧？既然是耶稣肢体，耶稣是我们的头，那么耶稣就要借着我们要做一些他继续要做的事情哈，包括什么呢？这个范围非常广，就是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除了救恩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借着我们做。 对，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光说这个他保写在经上的话，就是传扬方面受的苦，对吧？ 也不是，不只是，不只是。你比如说，不，你看二十四节，你看二十四节，我现在我为你们受苦，这地方是谁呢？是接受新书的书信的是哥罗西的圣徒。 对， 哥罗西的圣徒，他们信没信主？ 已经信主了，而且他还在不住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服侍教会，服侍肢体之间彼此服侍了。后面他在讲，他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不光是为那个增加身体啊、的，不只是传福音，还为基督的身体哈、啊，就是为教会。他又补充了一个，不是教会外面的，是教会哈、啊。然后要在我肉身，就是说他的范围很广。它包括我们肢体彼此的服侍，也包括去传福音，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传福音。其实呢，就是万方提醒的很好，就是说范围更广。我知道你强调的那部分是传福音的部分，也对，那不， 我说你一个意思，我说传福音哈，我没有说是就给一个没接触过的那个叫传福音，他一旦信了，信了还要给他传了，就你现在还在给我传。 就像你给我们做的一样， 建造， 这 不是像建造， 那叫建造了，建造部分可以，对对对对对，那就只是个词汇， 对 对。 传和建造都是 一回事，这个就是一回事了，这个对的，这个 对 的，这个没有。 只要我哪天还没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身量，瑞丰就要在我这个上受苦。 我们要彼此的，对，这个是彼此的代祷啊，彼此的那个什么都 是。彼此扶持，就扶持那个弱的，在弱的身上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补足 耶稣患难的。缺陷， 明白了。 对对对，我们彼此的福，对这个这个定义非常好。 不是说是救恩， 我觉得是建造就是建造，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你要说是一回事，那就更容易混淆。 啊， 我们基督徒之间呢就是建造，就很准确。你要说你说那现在他还在给我传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说耶稣已经做成了，对吧？那就已经传过了，就不存在再传。那你要如果说这都是一回事，它不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还是要准确一点。 俺们包括两方面，包括传福音也包括建造。谢谢宝元。现在大家都在那个也同一个配置上了哈。这块是难懂，这块非常难懂。认为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引出异端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所以呢还得要我们来补，甚至保罗来补。错误的，救恩是完全的，而且他说成了哈。然后这块说的是什么？服事方面，包括传福音也包括建造，好吗？就是彼此建造这部分。好了，这块可以了哈。 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走窄门，你这个窄门肯定要被挤的，肯定要被 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每一次咱们那个查门进后还有祷告，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可是还有就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去为被服侍的认真的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补足，就是耶稣基督患难的 患难 缺陷。 阿门，阿门。感谢神。这回我不知道，咱们没关系，慢点，咱们把它还都是搞通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吗？电动可以吗？有没有啥问题？ 还有一点理解，我觉得这个因为很丰富。对，我不能100%的把握，我觉得我还需要努力。 你有没有啥补充呢？ 因为肯定是，可能在眼睛里，可能在生命的建造。他们刚才说建造，我觉得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从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我觉得加上生命的成长，因为福音就是真理，生命还有这个，因为你要说传福音，因为还有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所以我觉得不矛盾。 对，好， 还补充了。 好的，然后呢咱们再来看25节哈，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词叫教会的执事。好，教会执事我们知道的哈，就常说的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那个我们就知道不是个个都有职分了哈。所以呢圣经也说不要个个都去什么都去做教师哈，因为做教师要受的判断也很那个也很重的，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里说，所以这部分的时候呢是真的是各有职分，也不是个个都做牧师哈。我们在做的哈牧师的话，那个神特别呼召出来有专门做牧师的哈，所以你看他们都是有专门呼召，所以这个地方有些不同。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呢保罗呢他有个呼召，他是什么使徒，也很有意思。保罗呢是使徒也是先知还是教师，哎，你看呢，在也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讲到说，安提阿教会里头，然后呢，怎么样，有几个先知啊、教师啊，这样，啊，所以呢，他是有很多职分的，所以呢，而且呢，很重要的一个呢，他是把那个，而且呢，把那个什么。把那个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而且呢新约很多圣经都是都书信都是照着他神借着他默示的， 所以呢，你发现他也是很多，所以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读他的书信的啊。好了，然后呢，下面就在讲这个道理传的全背，那哪部分的道理呢？哈、啊，刚才向前带我们那个很认真读了26、27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一说奥秘，你会想到什么？好弟兄，一说奥秘，你会想到啥？ 故意 啊，神哦，神秘哈、啊，神秘，谢谢。对，那个那谁呢？那个那个西语呢？那一说奥秘，你会想到什么？ 我很想知道的。 哦，啊，需要探索的东西哈、啊。一说到奥秘 ，OK， 还有没有呢？那个那个阿姨呢？阿姨一说奥一说奥秘，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很尖端的东西。 很尖端的东西，真的是这样。小平呢？小平一说奥秘，你会想到什么？ 不知道的东西。 不知道的东西哈，奥秘啊。那圣经里头哈，刚才说的那个奥秘呢，也都包含了你们刚才说的所有的成分哈，成分在里，要不然就不称之为奥秘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就那种，但是呢很有意思，奥秘呢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小，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到，奥秘有的时候是故意隐藏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圣经里的这个奥秘呢，说是这道理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块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这块的奥秘是讲说，若是没有神的帮助，你不会知道的事情。 嗯， 这个特质也不是他故意要隐藏，你就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知道的。就是你都看了听了，你还是不能明白的。你如果要是没有神帮助你的，就是说你这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但你凭自己还是不能明白的东西。所以呢，只有什么呢？只有什么呢？只有呢，就是说神。必须神向你显明，必须神开通你的耳朵，神给你悟性，你才能明白的。这个叫神说的奥秘，啊、嗯，所以呢，这个地方说，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外邦人呢，就指所有非犹太人都叫外邦人。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当然了，向前说的那个原文确实是圣经里，你凡是有的版本一看到有那字底下有点儿的或者是斜体的，那表明那个字为了翻译的缘故是加上的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有那也没有关系，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或者说基督在你们里面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所以呢，这个原来是一个奥秘。好，现在呢，这个奥秘呢，保罗要奉神的旨意，要把它传的全备。 嗯， 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福音了哈，这个地方也知道这个是福音。但是呢，福音要真的知道全备，真的，我真的是真的是请大家真的要好好祷告。我从2002年就听啊，就是信了福音，就信主了。我一直到今天这个福音我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就是说谈不上说知道的全备了，我又知道又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多的东西，它的丰富，它丰富不光是理性上悟性上你可以知道的丰富，而且你还可以经历的那个是无止境的那个丰富哈。所以呢，这个地方那他用了一句话概括，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他就是为了把这个传的这个真理传的全备啊。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从这句话里头你能够想到什么？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你觉得有了吗？我们有经历了这个吗？那个佳佳说他有了，那你描述一下你基督怎么成了你荣耀的盼望了？ 就是强调在那个就是这个福音的盼望上，就是因为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的一切的罪，所以这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 所以如果比如说今天就从中就活出从是不光是有盼望，就是生命上的那种相信，就是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有了什么挫折啊，今天碰到什么不顺的事情，因为想着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就说还是要喜乐，不能抱怨。 OK， 不能抱怨， 还 喜乐。 OK， 感谢神。所以呢， 上学写黑板上那些东西，我想。 哦，荣耀的盼望，那你讲讲那黑板上的东西，不能这样。圣经没这句话说上学写在黑板上的，你给描述描述，那个讲一讲，他写了什么？ 他拍的照片忘了。 哈哈哈哈哈。 你 我写一下。哦，对，有那个。圣洁无瑕，儿子的名分，圣灵的印记。 对。 哦 ，OK。 盼望。 哦，盼望，这些是这些那个盼望，这些是盼望吗？ 嗯，盼望。 是吗？ 盼望是应该跟他一起复活。 对啊，他是 一般是在天上。 一起复活，对，也是。 荣耀的盼望，大家讲讲都有哪些荣耀的盼望？ 我那个是已经获得的，确据说 的。已经得着的哈，和那样盼望。 盼望是复活盼望，没错。 还有呢？还有什么？复活的盼望，还有。 天上 管理那个。 同坐。 呀，与耶稣同坐王，还有。 喜乐。 喜乐。还有。哇，真的。 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食物是吧？就是这样。哈 你这记得很细节。真的，荣耀的盼望，真的，今天啊，末后的时代啊，其实人的盼望真的很重要。圣经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我们到天上还有没有盼望了？ 没有， 都成了哈，都成了。在天上没有盼望，在天上还没有信了呢。 没有， 都面对面的看着了哈，哈，就像我天天见到陈贝，我不用信有陈贝了，是不是哈？所以呢，这样。但是，那个盼望，现在我们的还是在地上的时候，盼望太重要了。你放在人生要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想，如果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哈，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你们觉得会怎么样？会活成什么样？ 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哈，说实在对啊，没意思了，就跟死人差不多了是吧？活人都有什么？都有盼望。所以活人的一个标志就盼望，但是咱们基督徒的盼望哈，你想人间的活人的盼望都那么重要，你想基督徒作为盼望来讲多么的重要。你知道盼望有时候我们这样的真正聪明的人呢，他要有个盼望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把所有的生活都跟这个目标都怎么样都对齐。你发现这样盼望就有这样的力量。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够考一个大学出来好吃供应粮，所以我整个生活全跟他对齐了。我高考结束了以后的时候，体检的时候称重我只有90斤，90斤，90斤呢，不是90公斤呢。 现在有没有90公斤？ 那没有，那没有。 现在有没有酒？没有，没有酒。 还有九十公斤？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数字。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哈，那时候天天就干嘛呢？那时候天天就是学习。想到那个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上高中住宿的时候吃不饱。然后呢，那个食堂的伙食也很差，就是那个馒头哈，都能够把它甩到墙上去，都能够贴到墙上去，你知道吗？他没发好，他坐的那个， 没认真做， 然后呢，喝点汤，没就那样的也得吃，要不吃他饿，然后又没有钱去买别的。但是那样的时候，大家你看了哈，我们好多都是那个住宿的，一大早的时候都是比谁先到教室里去。然后呢等结束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得熄灯了，都老师说必须得走了才走，因为就怕落下一点点，你知道吗？所有的都跟那个盼望都对齐了。所以今天哈，盼望绝对能考验出你今天真的神在你心中你真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如果你今天要真的是把永恒的盼望，主耶稣二次再来作为你最重要的盼望， 作为你生活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生命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会把一切的东西，就圣经里说，凡是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怎么办呢？凡是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像他，就是像耶稣一样洁净自己，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因为你一沾染污秽了，你知道吗，你到那一刻的时候，持守信心到底的就必得救。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见到他的那一刻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基督前面的一个就是赏赐你到底今生到那个荣耀的程度。就像说高考都能上一个大学，但是那个每个大学还不一样，还不一定都上呢哈。就是假如都上也不能，当然我们这个讲信心持守到底，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实的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和他对齐，但是我们整个的那个就是说预备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你见他面的。所以你知道耶稣 anytime 都可以来的，二次再来的时候，结束所有的痛苦，结束所有的那个，这是荣耀的盼望。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你每天都想这个事儿吗？还是你说，哎呀，我工作我太忙了，我一会儿那个我今天这么多工作上的事儿，家庭的事儿，然后我没空想他。那你知道吗，就像那时候我为了迎接高考，又想说脱离那个农村的那个生活，但是呢我没空学习。所以圣经里勉励我们一件事，要顾念的看不见的，不要顾念的看得见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说我要顾念那一个的时候，我天天就不吃不喝不做了吗？不，完全不同的做法。那个做的时候，真像佳佳说的，你工作有喜乐，认为什么？工作不只是什么我们常说的，认为人间的这个盼望的循环啊，人间的盼望有个特点，人间的盼望要实现了呢，也是一个什么？ 空虚。 空虚。对，他说的好，就没啥意思。要没实现呢，就是什么 痛苦， 悲剧就痛苦。你说的，这不愧是诗人，描述的就是这样。我跟你讲，真的，人间的就是这样，人间的没有盼望呢，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跟着boring 就像死了一样。但是有盼望呢，实现的时候空虚，没实现的时候痛苦。你们同意这个吗？我同意，我是同意的。当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刹那的，真的是高兴都上天了。但是呢，等到过了一阵儿的时候就没了，就空虚。然后到了大学，在校园里都迷路，那个痛苦又来了，然后又开始另外，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跟大家讲，但这个盼望是永不失望的盼望。因为呢，因着这个耶稣已经做成了，他保证你实现，保证你实现。然后呢，他让你所有的生活里，他与你一同度过，就补满耶稣患难的不足的时候，你每天工作不再是为了挣钱，为了说养家，那都是小意思。为了什么呢？为了荣耀耶稣。你想，你要为了荣耀耶稣，耶稣就讲各样的荣美加在你的身上。然后结婚婚姻为了什么？荣耀耶稣。然后你说吃饭为了什么？荣耀耶稣。睡觉为了什么？荣耀耶稣。如果你每样事都为了荣耀耶稣的时候，圣灵就高摸你，让你吃得香睡得香。不一定有别人吃的那么丰富，但是他也吃不了多少啊。现在在美国的时候吃太多，大陆也一样，现在吃太多是问题。现在不再像我们小的时候穷吃的呢，现在呢吃多了呢，现在呢吃多是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你要为耶稣吃喝的时候不一样，然后你为耶稣睡觉也不一样，你整个喜乐，整个的平安。所以我后来说好哈，我刚信主还没琢磨出这个东西，所以劳苦愁烦常常都渗透到那个我的所有生活的各个部分里。但是后来渐渐我明白这个真理了以后，我就为耶稣而活。我吃饭为他吃，工作为他工作，然后睡觉为他睡觉，然后呢那个养孩子为他养孩子。你后来发现就有靠了，他得负责。我同样做同样的事儿，但是呢我不再什么呢，不再做良心不安的事了。因为用不着他会，为什么要做一些良心不安的事？就怕吃亏嘛，保障不了自己。现在上帝耶稣比一切都大，然后呢这个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忧虑就没了。你发现我们现在靠自己做事的时候，忧虑永远是怎么样跟随着你，认为你在为自己做吗？ 所以这个盼望真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叫有荣耀的盼望。你要是把耶稣成为你心中的这个盼望的时候，真的，你看，你看以慧做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 nurse 哈，他是做那个护士的，是那个全职的，而且呢护士很辛苦，护士辛不辛苦？ 辛苦， 真辛苦。他还是在那个急诊室的护士，我跟他俩一起同工了也好多年。但是你看他，你发现他的时候做的事儿，做一个全职的那个护士，然后也看他做的绰绰有余的，还常常呢，除了工作之外呢，啊，我还记得印象特深刻，我跟你们讲过，还常常半夜去加班，为什么呢？有人要生产了，为了传福音去看望，他拉着我们去跟他去。你知道吗？除了做那个工作，那不是工作里边的，你知道吗？那是之外的，不是他当班的。然后我们中间哪个那些我们在餐府里都是一些那个生活上常常有时候他们要有点小病了，没办法去看医生，他们的保险啊、或者都没有，或者油也很差，那这就是他又成了医生。然后呢，他们给他取名，那个不是他们，是我们同工给他取名叫赤脚医生。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还每一年呢还要出去几次，还要去那个去秘鲁啊，巴西啊，巴西也去过对吧？秘鲁去过我知道，还有中国去宣教。然后家里呢，你还说他爸爸妈妈。那个就是说爸爸已经被主接走了，妈妈还在，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后来的时候都是那个就是说老年痴呆哈，有点哈老年痴呆，但是很有意思，他们都信主，他们老年痴呆别个都记不住，但是呢有时候会祷告，然后还会唱诗哈，然后呢他们家里发誓到他也找了很多人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到他家做保姆的哈，来照顾他爸爸妈妈的，很有意思，有多少位你有没有数过，有多少人认为到他们家去那个照顾他爸爸妈妈都信主了，有多少数没数？ 起码有6-7个。 一来了就奇妙了，一看到他们家这种状况，最新的一个现在是成都来的那个一个保姆哈，刚来有多久？没多久吧， 才1个月， 1个月又信主了。认为什么？认为他呢，他是这样的，认为呢他呢，他对他就像耶稣基督对他们一样，所以他们一来了以后都纳闷，说这以会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家的气氛不一样。然后呢就最后来这个，我有机会跟他聊天，是成都来的，给他们家做保姆，然后说是什么 川菜呀， 马上做了2瓶麻辣油，一个是辣油。 然后呢以会呢把他送到团契里，就像我们这团契聚会把他送了，他自己照顾他爸爸妈妈，然后让他来聚会，所以那很开心的，他很舒服的，他觉得这家跟别的地儿都不一样，别家打工的时候都恨不得说一分钟当2分钟用，这一回家里头赞美诗放着，然后呢做事儿，他妈妈自己还会祷告，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懂，他一会儿又祷告了，所以神迹奇事啊，就随着呢，而且他妈妈活得很开乐，很开心，他爸爸也是这样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跟你讲说他有没有难处呢？有难处，他也有女儿有儿子，也在各地，也都是，但是我告诉你，他养孩子也为耶稣养，他做事儿都为耶稣做，所以你看一个人哈，就这么一个弱女子做了多少事儿。我跟你讲，你要知道我们里边有耶稣的时候，有无穷无尽的能量，有无穷无尽的爱和力量，只是你要是不为耶稣活，就一件事就给你搞垮了。如果你不为耶稣活，只是为了那个人或为了那件事的时候，一件事就给你搞垮。老实说，我也见到父母，不要说两个了，有一个老年痴呆的，你现在有多少年了？现在从这10年了，就是几年就完了，人就受不了了。因为你想，在美国，大家个个的都又上班又什么都忙，但是你想，10年了，他仍然喜乐不减，他们家里也充满喜乐，而且来了的人现在有5到7个人的护士，就那个6到7个就都信主了，他都没数过。然后他们信完主了以后，过服侍一段时间， 就 是吗？谢谢谢谢，就是。 我中间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为主做见证，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为主做见证。 对， 我妈就是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他需要看护，经常一年要换2-3个，10年中间换了好多个，就是来来去去很多看护，有不少信主的。我说你看， 只要是基督徒，你就活着，你可能。 对，活着就有用啊！真的感谢。所以就补满了耶稣基督患难的缺陷，活着就是。咱们基督徒多荣耀啊！你得了老年痴呆都能传福音呢、啊，真的。我那次回中国的也是有一个见到一个老姊妹90多岁，那是王道新带我去的，什么都不会。然后我们见面也没法交流，他隔一阵儿就唱一首赞美诗，隔一会儿然后就祷告一下，他那就是一个见证，而且收拾利利索索的，坐就是不能动。但是呢，感谢神，神让一个80多岁，他没结婚，然后呢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伯母，就是那个王道新的伯母。然后呢他说神差我就是服侍他，让他就比女儿还乖，收拾利利落落。他自己的孩子王道新的就是说那伯母的孩子都在国外，就让他到国外去享福。他说不行，神交给我任务，得把温姑姑，那叫温姑，得把温姑姑送走了我再说。所以他80多岁专职来服侍什么，伺候他，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就是以前的童工。哎，你要真心的要把自己献给主，你什么他都给你照顾了，一直见他面的时候绝对可靠，耶稣绝对可靠，真的。而且呢你活着就能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不足，所以基督徒活着就有什么，就是价值，因为你里头瓦器里有什么真宝贝。哎，真的是感谢神啊，真的是基督成了有荣耀盼望。如果你不把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哈，真的太亏大了，太亏大了。好了，然后下面看看保罗怎么传扬耶稣哈，这个是向前最喜欢的 part 了，我知道现在就是传扬啊，现在满心都是传扬的。那请向前来读一下最后两节。 好，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好，谢谢。这个地方讲哈，这个因为时间缘故就不特别展开了。传扬他呢，大家不要说哎呀我口才不行，然后那个说哎呀我懂得道理太少，那个是说什么，他说用什么猪般的智慧。你想那谁那个而且靠的是什么呢，用猪般的啊，你说我也没有智慧，那你想嘛，那个与慧的妈妈现在是痴呆症，有没有人说的智慧？没有，但是也有猪般的智慧。为什么呢？认为这是运用在他里边的大能大力。神就有人说，认为我上次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呢？认为那个保姆，就最后这保姆现在还在这儿的这个保姆，刚来一个月，他来说跟我说，他说那个他觉知完了以后的说，他说他妈妈居然会祷告，哎，说了一大堆前面没听懂，后面的听懂了哈。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也就叫百般的智慧。他说照他伺候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的时候，那没有这样的，还那么清清楚楚的，那么长，他说还祷告了挺长的呀。为什么？认为什么？认为照在他里边的什么大能运用的大能，他的瓦器里有真宝贝。所以我们大家只要你有那心，你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主做见证传扬他。你可以劝诫人，一个可以教导人，然后呢你要这两样都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用别个方法，用百般的智慧，猪般的智慧。你要会做菜也可以。 是兴趣小组学过的，大家 你刚回来啊？ 你是去了？我没去，但是不知道，都回来要叫大家吃饭啊，帮助人啊，请人家到家来吃饭。 这不是个个都用一个方式，咱这得有做饭的，也有什么，也有劝诫的，也有教导的，然后还有去开车的。所以呢，就是总之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只要有耶稣在我们里边包，就是那个瓦器里有真宝贝，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能传扬他，我们都能传扬他。或者在职场里，或者在任何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是为他而活。其实我们也可能什么用都没有，如果我们不想去做的时候，那就是神不会强迫我们，否则的话真的什么都可以，他给我们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用出来。好了，我就讲，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分享。 你刚才说那个五重职事哈，赵薇就有一个传福音的，对吧？ 那传福音又是大使命。 是。哦，那个职分的传福音呢？你看腓力的传福音跟我传福音有点不一样。你看腓力的传福音是有一个职分和没职分的区别在哪儿呢？就像说，啊，你也有点管理，你有管理能力，我也有管理能力，对不对？但是呢，你是我们，假如说咱俩在一个公司，你是我的这个公司的 CEO。所以那你咱俩的那个都做管理，那你说咱俩我也得把你给我的活管理好啊，是吧？那你说咱俩的差距有没有？有。那我也得做管理，你也做管理，但是那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那哪儿啊，职分这件事呢，耶稣任命他的时候，同时呢要给他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权柄的时候你会发现连灵界都要什么，那个 power 不一样。所以呢， 那保罗是有这个传福音的职分。 保罗，我发现他是 职分。在现在的教会里，我们怎么说什么人有传福音的职分？ 目前的话，目前其实我这么说有，其实呢，大家只是呢，现在哈教会有时候这方面教导真理不清。我相信现在整个不是某一个地方教会，整个教会里一定有使徒。这个使徒一定有。那个，因为要不然没有使徒，教会就残缺不全了，你知道吗？那叫基督的身体，你知道吗？每一部分有脑头。然后接着一定会摆上各种的职分，一定有使徒，也有先知，只是呢，有的时候呢，某一个教会他没有，大家都不太那个什么。然后传福音的，你像葛培里传福音的那种，能像几亿上亿人吗？他们统计过，所以有吧，有哈，上亿人传福音，那没有传福音的职分做不到，那是职分。你知道，所以你能接认出，但大家不叫他那个职分，只叫葛培里牧师。你要是啊，叫吗哈？但是 看他一些 video 哈，人称他 evangelist，、 嗯、但大家没有那么公推，当然还说葛培里牧师。 布道家叫他 布道家，也可能你会说是叫传福音，跟圣经里，但是圣经原话没有布道家这一说，圣经里说的是叫传福音的职分。 我们中文翻译是布道家， 是啊， 但是英文里面都称他为 evangelist，、嗯、所以我相信他是有职。分的，我也相信有牧师很多了，但是呢，做牧师的不一定是个个都是有职分的。我跟你讲，因为职分是从主来的，但你不要论断啊，那个他那是他和耶稣之间的事儿，咱别论断哈、啊。那没有权柄不出自于神的哈、啊，但是呢，这些五从执事还有教师，讲主日学的不一定是圣经里说的教师的职分，圣经里说的教师职分都是主亲自任命的，你知道自己的呼召。这个叫主特别的呼召，当然我们都要做这些事儿，我们个个都要做，我们都要读经，都要祷告做。但是职分呢是主亲自任命的，所以呢做事还可以靠恩赐。你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有意思，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先讲恩赐，恩赐你可以全都有，每个基督徒你要愿意，为什么？是圣灵显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身上一彰显，他可以彰显无数种。所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接着职分却不是这样。职分的后面讲的时候是什么？职分是从主来的，就是主耶稣任命的。功用是从神来的。后来我又把功用的画得更大，所有人被造都是神造，每个人都有功用，即使不信主。 那你说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是不是就有传福音的职分呢？ 不一定。恩赐是恩赐，恩赐是从圣灵来的，职分是主直接呼召来的啊，是主耶稣向你啊，就是说用各种样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就叫 calling。 你比如说我再跟大家举两个例子，你比如说刘牧师他一直想做牧师哈、啊，然后也觉得是在教会里服侍，从那个各职位都服侍过哈、啊，各种那个服侍那什么很有意思。我来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是2002年哈、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他在等呼召。他不是说我要决定自己做牧师他就去读，他读神学院，但是他得等呼召，他没有说我决定做牧师就做，没有，他懂这个，所以他就等神呼召他，呼召他他就做，不呼召他就服侍，也继续服侍。但是后来有一次他去欧洲跟那个立方传道，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刚信主，什么呼召什么都不懂呢。完了我在想说那做牧师就自己去做呗哈，读了神学院也在读，毕业了就做牧师呗，还说呼召我也不懂。后来他有一次跟师母去那个跟那个立方去那哪儿的时候，欧洲回来，他说回来跟我讲，他说呼召了。他在读一个圣经的时候，读到旧约的某一部分，后来神说 you may， 他说神呼召的时候是说你可以，不是说 come， 他说 you may 做这个出来那个 服侍他，做那个立位人，就是像用立位那个形，就是说专职的出来就是来服侍他做牧师。所以呢，那他后来听到这个他就开心了，他很高兴，那个他就说好了，我有了，但是还不知道要做啥，认为那时候还他没毕业，教会里还没有职位，所以呢，但是后来就有职位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 calling 他自己知道，神知道。所以呢，我就说职分的东西。 但是你说这个职分，你说是一个 calling 对吧？可是传福音的 calling 是每个人都有的。 嗯。这个比喻就是说咱们不用等神特别的 calling 就做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呢现在每个人都要做，都有 calling， 都有 calling， 认为大使命嘛，去怎么样就用百般的智慧来传扬它啊，认为你里头有珍宝贝，你怎么都得传扬它，你藏不住的，如果你要藏住了那就恐怕够呛了，那就有没有光都是个问题了。所以呢，但是不一样，还有一种人是专门做传福音的职分，像圣经里有一个使徒行传里有一个叫腓力，你看腓力那个叫什么？传福音的，他那个叫职分。 那 missionary 呢？ missionary 呢？哈，你说的这个就叫宣教士哈。宣教士圣经里没有专门的定义哈。那我在我看来的话，宣教士其实也需要护照的。 嗯。 啊。 宣教士就是你有神给你的感动，你 发 出去。 对。 你上 Caris Class 那个不是有个电话跟亚伯拉罕打电话吗？我那是不是宣教士？我不懂。我就知道神要叫我到哪里去，到那里去叫你干什么，他我不知道，神就让我去，就是说宣教士就是一步一步神一步步带的，带你去那个合场，一个人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然后到那神又会给你一个， 就是说宣教士他的职分有可能是还是有可能是很多种， 有很多种，有的宣教士有可能是什么呢，其实呢有的宣教士是牧师有职分，有的宣教士传福音的职分，有的宣教士是那个教师，还有的宣教士甚至是先知的职分，有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做 使徒 的职分，也有的宣教士是自己去的， 没有职分， 主没呼召他决定要为主去做，所以真的我是觉得那也不是个坏事，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宣教士这件事情还是要那个需要，真的是我是觉得需要有一个护照出去呀。 所以就是我们教会现在一直在办那个 Caris 办第四届，今年这次是第四届，那佳木就是希望所有的执事第一届所有的牧师都要去，那我们宣教所有人都要参加，然后就以后就是现在就各个地方只是，就是中区、西区，不管哪个区的，有总务的，有搞敬拜的，有教组织学的，有管小孩子的。下一次各个小组长都要去，再下一次，就是有心愿意跟从基督的都要去。那就是整个教会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宣教的意识。从敬拜，从教导，从组织学习，从小组建造，每个人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应该继续刚才叫什么填满什么缺陷， 补满 耶稣 基督患难的缺陷，传福音传扬他哈，这个就叫传扬他，咱们说用诸般的智慧是所有人的责任，传扬他服事做福音的指示，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每一天不光是出去短宣那一阵，是我们日常生活吃饭睡觉，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休息，都是为他而活，真的那个是我们所有人的考虑。但是呢职分呢那是另外的事儿。嗯，好，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到这儿，待会儿对不起，我们今天讲的有可能你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哈，然后这样待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聊一下好不好，好吗？好好，认为你们好不容易来一下，你们会住多久？ 这次20天。 20天哈，这次比上次久一些哈。 你儿子来了吗？ 哦，那个阿姨也会住，也是20天吗？还是？ 你们一起走。 哦，一起走哈，这次只是短期。好，那我们来那个请谁呢？请监弄吧，帮我们做个结束好不好？